这里是能量音乐，欢迎光临，我是你们的春辉啊。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胡彦斌在《泰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红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最早发行呢是在胡彦斌2004年的专辑《Music 混合体》里面，距今天呢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但是呢却一点都不失自己的颜色，是吗？可见呢，真的一首好歌是可以永流传的，是吧？但是呢，在2014年发行的《泰歌》当中呢，又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重新改编配乐，显得是更加成熟。相比原来呢少了一份柔情，多了一份铿锵，那使得这首歌曲呢是超越了儿女情长，多了更多成熟和大气的味道，但是真的还是同样的好听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是《水形物语》。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同名电影《水形物语》的宣传曲，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周深呢是如何用音乐来诠释这一段另类的爱情故事的。 与你在孤独时相遇，期待的心像一颗水滴坠落到海底，从这一刻起我已属于你，你的轮廓已变成我这颗心的模具，是我水里的氧气，即使我能潜入深海，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请带我走进你的眼睛，当你看着我，我就是最真实的自己。是水色的你，每当我想起，温暖身体，静静的香味，唯一爱却永恒的你，另一个自己，不用言语说明，就随你去。 周深细腻委婉的歌声呢，总会让我们想到水啊。那你说它像水一样柔，但是呢，它却有穿石的坚韧；你说它如水般缠绵悱恻，它却也清澈不沾腻。这种声音温柔细腻，却又是最有力的一种存在哈。那听他唱完这样一首歌呢，你才能够感受得到，爱情就像是水一样在包围着你，无处不在。那《水形物语》这部电影教会你的，可能就是哪怕你是别人眼中的另类，也要学会欣赏自己，学会解脱，学会认真的去爱。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听看来自王菲的一首老歌，叫做是《闷》。洒脱逍遥自在，惬意随性，不羁，都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的形容词。所以呢，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下自己的自由吧。来自王菲，《闷》。

没错啊，很多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完美生活啊，但是呢，很少人意识到这需要多少的努力才能够完成，更不要说我们要在可怕的失败面前不断的努力了。所以追求完美，但自己呢也真的是很难做到。毕竟呢，世间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有的时候呢，要学会放弃，也是一种重生。人呢，还是要在平和中度过时光，要自然一些。很多人呢都在追寻生命的意义，那真正弄明白的又有几个呢？不明白了呢，就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去探索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无限大》。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由钢琴牵引，副歌呢是节奏明朗。孙燕姿呢自己也说，回首经历过的事情啊，以前呢会觉得有一种感慨，可是现在呢，那我越来越觉得，我只是整个地球上在做着自己爱的事情的人之一啊。时间的长短，如果放在广袤的宇宙里，就好比一滴水而已。那四年和五个月没有什么区别。放大去看，其实呢，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你在那个点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值得你用很多的心思去表达的东西，送给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啊。他坦言呢，做歌手是一场旅行，人呢每时每刻都要有梦想。当你去面对并迎接他的时候呢，每一个转角都有可能无限大哦。 是一个粉红的伤疤，爱刻着那些在学会奔跑疼痛的过程，都过了好几年，终于碰到肩膀的重发，刺刺的我要的最靠近的字毁灭了，像一片海没懂得分辨画面的本性的天空，究竟多大，结果还能怎么差，大一点少一点也不过这样，某张照片

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过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华健的声音啊，那种坚持稳重又饱含深情的，让人们听到之后呢，就会暖到心里边去。那在现代的时代里边呢，人们呢开始谈一段感情的时候呢，总要考虑这段感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附加的价值，渐渐开始忘了感情呢原本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才会在一起。所以呢，遇到一个愿意陪你一起吃苦的人，一定要珍惜呀，是吧？只要两个人愿意为彼此付出，相互理解，相互珍惜，那一定可以走向最远的幸福的远方，你明白了吗？所以这样一首歌来自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送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深刻的理解到歌曲的含义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首很好听的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狮子合唱团主唱萧敬腾推出了个人 solo 单曲《让我为你唱情歌》，歌曲主打男孩情歌，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首情歌，唱就唱给最爱的女孩。创作人阿火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这首歌，还原青涩时代恋爱时内心的小悸动，单纯炙热的爱永远让人最难忘。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住你帽子卷帘，在掌声里面无法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帽子卷帘，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头发就差你给我抱一下，你有一种孤单的美，像琥珀里面透明却碰住了从前，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沉醉，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骄傲，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没错，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个人啊，因为你留给我的回忆映着月光会更加的深刻。那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那个人啊，心中会有无限的后悔啊，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没有珍惜，没有好好的把握，现在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呢才会觉得遗憾哈。如果呢你也有这样的心情，那么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一定能够唱到你的心里边去啊。能量音乐，我们一起来听飞轮海心疼你的心疼，听听看吧。 在夜深人静想一个人，你留给我的回忆映着月光更深刻，如果说后悔可以杀一个人，我已经为你死掉多少次了呢，你的泪 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爱重生，时间是一道不能翻转的门，那时的年少轻狂，如今想来多算得很，只不过这世上没有一本能够教我们如何相爱的守成，你的泪痕，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我现在才懂得，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承诺过的未来还在等，等我们的爱重生， 再也不会让你受伤的，我已完全明白爱能叫人心多疼， 这是换我等， 换我为你牺牲， 让我守护着你，跟我一起走过时间的河， 心疼你的心疼，想紧紧把你抱着，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哦，让我让你快乐，为你的微笑负责，承诺过的未来还在等，我们的爱重生。 没错，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在春晖自己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曲。那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每当校园广播站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呈现出一种全班大合唱的感觉哈。想一想，还真的是挺怀念的那个时候的，青春呢特别的美好，但是呢也特别的短暂。那如果现在你还正在读书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段时光哈。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大家听到之后一定可以神清气爽的一首歌曲，名字呢也非常的应时应景，因为呢夏天到了，我们可以更加的放肆的去玩，放肆的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水中嬉戏啊。下面一首歌曲，阿牛《浪花一朵朵》送给大家，也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够是静静深深的快快乐乐的。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作用，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爬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你说我冷得像水仙， 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